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 Yuka 齐雨佳，我的全新单曲《白油赛》已经和大家见面了。2018，让我们怀揣梦想，继续前进。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。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, say we can work this out. One, two, three, four, maybe I'll give you more. Right now I'm so in amor.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十点大陆机。等你来找我，谢谢你在这样熟悉的时间继续来观看收听十点大陆机。各位在想一个问题，这个节目是在哪里直播啊，还是录播呀？这个节目是直播的，每天晚上的22点钟到23点钟可以锁定 FM98.2 AM927 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，在北京直播建外大街14号。那你可以跟我互动，留言的方式有很多，来看我的方式也有很多。第一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花椒，花椒的 APP 去找活力982，我就在这个直播的画框里。第二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。第三种方式，可以关注新浪微博，搜索周大准。今天晚上说一个话题，其实每天晚上都有话题跟大家来聊哈，向所有正在花椒上的朋友打个招呼，和所有正在观看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说一声谢谢你们的关注和关心。因为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啊，就是好多朋友说感冒了啊，是天气好寒冷啊。今天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的温度大概是-6到-7度，我觉得我下了直播的时候应该会很冷。如果你现在在外边，一定要小心感冒，多穿件衣服。我们老说你成熟点啊，你别那么幼稚。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听到说你成熟一点，或者怎么样，你办事的时候像个大人。那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吧。你眼中的成熟是什么？每一个人跟成熟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。男生女生，男人女人，男孩女孩的成熟观是不一样的。反正我今天手写的一个图片，大概的成熟网络可以找得到很多的关键词，比如说重视诺言，不夸夸其谈，有学识而含蓄内敛，心胸宽广等等。这些就希望今天晚上你来聊聊你眼中的成熟是什么样子的。不要忘记跟我互动，我也今天晚上一样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。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国荣先生的歌曲 Live 版本的《千千阙歌》，就是在4月1号那天，张国荣先生做的这个决定是成熟还是不成熟呢？我们希望在天堂一切都好。《千千阙歌》送给你们。 徐徐回望，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茫茫仍是你，赠我一生中艳阳。如流水泪，期望可体恤兼见谅。明晨离别你，路也许孤单得漫长。一瞬间，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准遗忘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，寄于远方我路上。来日纵使千千晚星，亮过今晚月亮。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。 才顿感哀伤的漂亮，原来全是你令我的诗漫长，何年何月才又可感笑一样，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，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，当风声吹乱你靠上，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，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了你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，因你今晚共我唱。怎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，因我今晚共你唱。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，因你今晚共我唱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，因不知那天再共你唱。 是丛林，是荒原，是阳光炙热的奔跑，是大雨滂沱的处理。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，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，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。欢迎你继续回来，这里是正在为您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直播的准十点大陆机。各位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。我在北京直播，你在哪里看我的直播呢？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，可以来花椒告诉我。谢谢所有在线的朋友们，每一个人进场之后点赞留言说话我都可以看得到。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的城市频道找到我，里面有很多的主播，但是其实到了晚上花椒是非常的多彩多姿的，对吗？非常多的情绪在里边，我都希望你来这边找找这种情绪，静静的听听歌聊聊天。关于成熟，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见解，特别是一个男子啊，别人定义的时候说，哎，周准这个人很成熟，你会觉得是一种褒义还是中肯的肯定呢？我觉得是一个中肯的表达。既然说你成熟，成熟就是意味着你有担当啊，有自己的一些考虑事情的方式和方法，还有就是对你这个人整体的肯定。但是女生眼中，女人眼中和男人眼中，男生眼中的成熟是不太一样的。比如说勇于承认错误这件事情，你觉得勇于承认错误是件成熟的表现吗？好像是要分事情分人哈。那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呢其实是特别蓄谋已久的一件事，想表达一个小惊喜。又比如说你要做一件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一腔热血，你也用了非常多的心血，但是没有达到一定的好的效果的时候，你敢勇于承认错误吗？ 收音机前有那么多的朋友，收音机前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朋友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网站之前的朋友，你们有没有用认错的表达？我曾经有过，而且特别特别的诚恳。我们有时候会说承认错误之后想得到别人的原谅，对吗？可是偏偏非常难过的是，你承认错误了并不一定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原谅。当你没有获得原谅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办？音乐啊，可以疗伤，可以让你在夜晚的时候想很多的事情。成熟这个词需要时间和岁月慢慢的叠加，你去慢慢的理解。青春的时候有懵懂，有不顾一切，那个时候好像谈不到成熟，只是一腔热血。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加，鱼尾纹还有眼角不停的变化，你会觉得成熟很重要。生活的细节还有非常多方方面面的部分，比如说这张图片上写的，不要以自我为中心。而你现在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多了一点？如果是的话，希望你站在别人的考虑，多想想别人的感受。一晚的好时光在十点大陆机里，我与你度过。谢谢你来听我看我的直播。你眼中的成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想听听看。我也准备了很多的关于成熟的理解与你分享。第二首歌，其实我觉得李荣浩先生的歌曲很成熟。年纪不大，经历非常的丰富，演唱的歌曲令人印象深刻。这首歌曲的名字我也非常的喜欢。我看着你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你看着我的时候，我在想着你。来自李荣浩，我看着你的时候。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，觉得好凉快，手指刚好被吹了一下，傻傻的对白，哦，躺在树下给你解答，天上的星星那颗最亮最亮，每个晴天的下午，我们都去哪儿看书？邻居家后院的河边等日落和日出，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，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。我看着你的时候，能感受你的温柔，你头发挽着耳朵，都在回忆很久。一整个夏天的周末，你坐我骑的车，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。我看着你的时候，你笑着笑着睡了，哦，窗外面安静的像是里面的段落，那些最浪漫最曲折，你哭着说你舍不得，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。每个晴天的下午，我们都去哪儿看书？家后院的河边等日落和日出，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，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。我看着你的时候， 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。那些最浪漫最曲折，你说你舍不得，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。 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，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，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， 欢迎你继续锁定调频 FM 98.2AM927， 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。当然你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看到我，花椒关注活力982，你也可以关注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，点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了。所谓成熟有时候很困难，我们都想放松自己，不停的摇摆，不停的撒一点孩子气，对吧？可是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如果我在卖萌，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其实我觉得成熟最重要的是要越来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你的情绪控制怎么样？比如说你狂喜的时候，你不会哈哈大笑，当然也会啊。比如说你难过的时候，你至少不会表现出非常沮丧的样子，对你的朋友，你身边的人。而且，就在你悲愤、失怒啊，就是失望到极致的时候，你不会做一些冲动的事情，因为你知道你也看过很多的后果。情绪会平复，但是你知道吗，伤人的话是收不回来的。比如说你认着你的情绪，对一个人指责了很多，说出了很多伤人的话，其实有一天你自己被深深捅了一下，就是那个人换成了你，才知道那个捅有多痛，对吗？我希望你在做一些无比没有意义的时候的事情，想想那个对方如果是你，他会怎样想。关于成熟你了解多少呢？还有就是越来越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应该，比如说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这样，特别是恋人之间吵架的时候，我觉得怎么样，你应该怎么样，如果在吵架之前先来一句对，是的，然后我觉得我认为，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呢？今天晚上在直播间里，在收音机的直播间和视频的直播间里，我们都要聊一聊关于成熟你怎么认为的。继续放歌给你听，我也想听听大家的留言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我非常的喜欢啊，来自于ABC， 有非常洋气的莫文蔚啊。有时候我们要看看，你来看看我，我从这里看看你，看看彼此的心到底流淌着什么样的心情。夜色尚好，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好好说话，静静听歌。 看着我过去的阴暗，曾经不愿再去爱，每一次每一刻有期待就有失败，谁也受过伤，原来我们都一样，每一步每一站找寻着对方。

有一个好朋友叫严英，在香港和上海两地求学的时候，两个人同睡一处，相互的扶持，简直好得像孪生姐妹一样。然而两个人的友谊最终还是破裂了，而原因就是因为严英不懂分寸的处处摆出高姿态。你想想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没有，就是他没有什么坏的心眼，他就是有时候会说出一些很优越的话啊。在日本的时候，严英呢在心里夸耀自己凭着自己蹩脚的日文而做了几十亿的生意。在美国的时候，张爱玲独居多年，严英居然写信夸耀自己的婚姻生活。在日本，在美国，张爱玲饱受风霜，身心疲惫，严英不识时务的处处炫耀自己的幸福，无疑会刺痛生活不如意的张爱玲。其实分寸感的本质是守好自己的本位，如果严英和张爱玲是亲人的话，严英也许会得到张爱玲的衷心祝愿，但他们只是朋友。尤其是在张爱玲最需要安慰的时候，严英失去了作为朋友该有的道义，仍然在自说自话，这就是没有分寸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今年的啊，应该是那一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Trump 如此让人厌恶啊。融入生活才能左右逢源，其实分寸的拿捏是从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，只有善于察言观色的人才能掌握恰当的火候。我们再举个例子，刘姥姥。刘姥姥进荣国府堪称是知分寸的教科书式的表演，她只是贾家的远房穷亲戚哦，穷亲戚啊，因此在荣国府当中，她或是言语谦卑奉承贾家，或是步步留神，连坐都不好意思。二进荣国府的时候，本来他要讲一个冬天偷柴火的笑话，可是贾府内突然失火，他马上换了话题，免得让人觉得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这刘姥姥呀，观察到贾母对宝玉的宠爱，马上就想了一个观音送孙子的故事，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。有人说呀，在社会当中摸爬滚打够久了，你才会知道你是谁 Who are you， 然后你知道在别人心中你是谁，最后你才决定你可以做什么讲什么。没有分寸感的人在社会生活当中一定会走得比较艰辛。那如果拿捏不准自己的分寸，比如说我到底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做呢，我是进呢还是退呢，我还是停在原地呢，最好呢你先不要讲话，观察一下，言多必失，如果不得已要发表意见，也只是在别人要求你说话的时候把你要说的话讲出来，设身处地善解人意。分寸是一把尺，夺人的同时也夺了自己。在思考该干什么的时候，想想别人这么对你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受得了，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咯。所谓的关系都不宜过分的亲密，甚至对自己的父母孩子，每个个体都需要隐私，每种关系都需要一点的距离感。只有控制狂才会掘地三尺，为了知道对方的一个小秘密不择手段。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不要随意的评论他人，一定要对事不对人。事情是有对错的，做事的人无所谓对错，对事情不遗余力的剖析，对人留有三分余地的批评和赞美，才是真正的反思方式。真正掌握分寸感的方法，也许需要你自己去好好体验，但千万种方法最终都只是指向一个问题，你和他人怎样才能达到大家都很舒服的状态。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教给你很多很多的简单的道理，我也希望我跟你们相处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。我是周准，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答录机，一个用心讲话安静听歌的好节目。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先生花旦那张专辑的非常好听的歌曲甜蜜蜜。我希望你此刻 开心快乐，有一个温暖的寓所，让你好好想念美好的未来，享受现实的美好。甜蜜蜜送给你，我是周准，来自于青年广播十点大陆记。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在梦里，梦里见过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，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。 回来，时间来到了22:43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，谢你来看我听我光临 FM98.2 十点大陆记的直播间。现在的分享变得越来越简单和快捷啊、以前说来到直播间只是通过调频，通过话筒对面的你来到直播间，现在呢是通过视频，通过音频都可以看到听到周准，我们都变成了透明的，我在直播间的一举一动是不是都要显得成熟一点，才能让这个节目跟晚上的气息相匹配呢？哎呀好辛苦啊。当然了，一定要保持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，我们之间沟通的时候要舒适。刚刚说到成熟，其实成熟就是坦诚，坦诚相待，有一说一，当然不是不加考虑的直接对你讲任何的话。第二就是要给足别人的空间和时间，你们可以好好的聊天，但是不要争执，不要情绪激动，不要在冲突当中追着对方去要答案，对方往往没有你要的答案，对吗？你也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，徒劳无功。第三种方式，我觉得就是不要把焦虑写在你的脸上，永远保持微笑，永远嘴角上扬，这样显得不会很老，对吗？当然最主要是焦虑是一个情绪，它会传染的，知道吗？要控制你的糟糕的情绪。还有就是保持对他人的足够耐心和尊重。比如说一个老奶奶过马路的时候，她真的是走不快，你又在斑马线的那个时候，你得要停下车来让她过去。还有就是即使你只见过她一面，你也知道这辈子不会再见她第二面，你也应该保持应有的尊重。还有就是学会放下心态，倾听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观点，但辩证的接纳，这点很重要啊。我先想到这些，你可以补充给我。时间还有大概14分钟，我也准备很多好听的音乐，你也听听你们，我也想听听你们的这个大概的一些想法啊。可以关注活力982，花椒的活力982，谢谢现在正在在线的好朋友们正在看我的直播。接下来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，来自于新加坡的一位女歌手，她的名字叫做蔡健雅。我个人认为蔡健雅唱歌演唱编曲的话有一种非常浓重的城市味道，很有她的特点，来听听失忆症。 忘了你的姓名，忘了你的声音，回忆就一步远离。忘了天很透明，忘了风很无情，也忘了当时拥抱的甜蜜。爱不再继续，一个人离去，另一个人学习忘记。失去了记忆，我的世界能不能够风平浪静？我不能忘记深爱过的你，太过汹涌的回忆就像风雨来袭。每次想你都慢慢沉溺，失忆症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情绪。 我有一次无意在深夜的时候听了一首我特别不爱触碰的歌曲，我在觉得我真的可以想念一个人，不管我跟他有什么样的争执，有什么美好的回忆，就是单纯的想念他。我像这种失忆症也让大家有这种感觉，你可以单纯的很简单的想念一个人，他就像空气一样在黑暗当中陪着你。 一个人学习忘记，失去了记忆，我的世界 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，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刚刚这是 MTV 来自于陈奕迅先生零下几分钟，我们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。关于成熟，我今天说的这些话是否有帮到你呢？ 其实大家一定不要抱怨，你知道当你抱怨的时候，尤其不断的抱怨的时候，周围的人是多受你的影响吗？也为你感到难过。而且不要随时的八卦吧其他的人。如果你对某个人某个点或者某件事情感兴趣，不如大大方方的告诉他我要去了解啊。真的希望呢什么呢，真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，看完这期节目，对成熟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认识和了解。愿相逢的人会再相逢，再见面的时候不会再因我而难过和失望。我是周准，你的好朋友，每天晚上十点我们见，明天再见咯，希望你一切顺利。如果你在北京，祝你晚安。如果你在全世界各地，有一个好心情，明晚继续来这里会面咯，拜拜。来自于黄小琥，顺其自然。 爱会出现裂痕，两个人都要负责任，有些成长来自承认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，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。